外国人士热烈称颂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太阳节之际，英国朝鲜友好协会主席、丹麦朝鲜友好协会主席、几内亚彩虹人民联合总书记、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负责人和巴基斯坦主体研究会会长分别发来贺电和贺信，指出金日成同志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他为建设一个基于自主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正义公正的世界而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并称颂金日成同志的不朽业绩，说他为社会主义朝鲜的繁荣、人民的幸福和世界自主化事业献出了一切。